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网络优化的下半部分。通过上一期的学习呢，我们对如何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网络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但是这就足够了吗？回想一下，一个网络请求从手机到后台服务器，会涉及基站、光纤、路由器这些硬件设施，也会跟运营商和服务器机房有关。不论是基站故障、光纤被挖断、运营商劫持，还是我们的机房 CDN 服务商出现故障，都有可能会引起用户网络出现问题。你有没有感觉线上经常突发各种千奇百怪的网络问题？很多公司的运营人员会每天过得胆战心惊、疲于奔命。善良的故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莫名其妙就好了，那顽固的故障难以定位也难以解决。这些故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突然就恢复了？他们影响了多少用户？哪些用户？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高质量的网络，而高质量的网络又离不开强大的监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络该如何监控。对于移动端来说，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请求，即使使用了 OKHTTP 网络库，也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人员或者第三方组件使用了系统的网络库。那应该如何统一的监控客户端的所有网络请求呢？首先我们来看如何监控网络。第一种方法是插桩。为了兼容性考虑呢，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插桩。360开源的性能监控工具就是利用 Aspect 切换插桩，实现监控系统和 OKHTTP 网络库的请求。系统网络库的插桩实现可以参考 TraceNet Traffic Monitor， 主要利用 Aspect 的切面功能。 OKHTTP 的拦截可以参考文中的链接，它会更加简单一些，因为 OKHTTP 本身就有代理机制。插桩的方法看起来很好，但是并不全面。如果使用的不是系统和 OKHTTP 网络库，又或者使用了 native 代码的网络请求，都无法监控到。第二种方法是 native hook， 跟 IO 监控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强大的 native hook。 网络相关的我们一般会 hook 下面几个方法，跟连接相关的 connect， 跟发送数据相关的 send 和 send to，跟接收数据相关的 receive 和 receive from。 安卓在不同版本 socket 的逻辑呢，会有那么一些差异。以安卓 7.0 为例， socket 建联的堆栈代码请返回本稿来查看。 socket connect 的方法对应的 native 方法定义在 plain socket impl.c， 查看 makefile 可以知道他们会编译在 libopengdk.so 中。不过在安卓 8.0 整个调用流程呢又完全改变了，为了兼容性考虑，我们直接 plt hook 内存的所有 so， 但是需要排除掉 socket 函数本身所在的 libc.so。 这种做法不好的地方在于会把系统的 local socket 也同时接管了，需要在代码中增加过滤条件。在今天的 sample 中，我给你提供了一套简单的实现。其实不论是哪一种 hook， 如果熟练掌握之后，你会发现它并不困难，我们需要耐心的寻找，梳理清楚整个调用流程。第三种方法是统一网络库。尽管拿到了所有的网络调用，想想会有哪些使用场景呢？模拟网络数据、统计应用流量，或者是单独代理 WebView 的网络请求。一般来说，我们不会非常关心第三方的网络请求情况，而对于我们应用自身的网络请求，最好的监控方法还是统一网络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插桩和 hook 这两个方法监控应用中有哪些地方使用了其他的网络库，而不是默认的统一网络库。通过统一网络库的方式，的确无法监控到第三方的网络请求，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拿到应用的整体流量使用情况。然后我们来看如何监控流量。应用流量监控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一般通过 traffic stats 类。 traffic state 是安卓 API 8加入的接口，用于获取整个手机或者某个 UID 从开机算起的网络流量。它的实现原理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利用 Linux 内核的统计接口。那具体来说是以下两个 PROC 接口。 Traffic Stats 的工作原理是读取 PROC， 并将目标 UID 下面所有网络接口的流量相加。但如果我们不使用 Traffic Stats 接口，而是自己解析 PROC 文件呢？那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网络接口下的流量，从而计算出 Wi-Fi、 2G、 3G、 4G、 VPN、 热点共享、 Wi-Fi P2P 等不同网络状态下的流量。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安卓 7.0 之后系统已经不让我们直接去读取 Stats 文件了，防止开发者可以拿到其他应用的流量信息，因此只能通过 Traffic Stats 拿到自己应用的流量信息。 除了流量信息通过 Proc、Net， 我们还可以拿到大量网络相关的信息，例如网络信号强度、电瓶强度等。安卓手机跟 iPhone 都有一个网络测试模式，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对照文稿里的方法尝试一下。为什么系统可以判断此时的 WiFi 已连接但无法访问互联网？回想一下专栏第15期我给你留的课后作业，我看了一下同学们的回复，那大部分同学认为需要访问一个公网 IP 的方式。其实对于手机厂商来说根本不需要，它在底层可以拿到的信息有很多，比如网卡驱动层信息，如射频参数，可以用来判断 WiFi 的信号强度，网卡数据包队列长度，可以用来判断网络是否拥塞，比如协议站信息，主要是获取数据包发送、接收、延迟和丢包等信息。如果一个 WiFi 发送过数据包，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的 ACK 回包，这个时候就可以初步判断当前的 WiFi 是有问题的，这样系统就可以知道当前 WiFi 大概率是有问题的，它并不关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后台服务器出问题导致的。前面我讲了一些应用网络请求和流量的监控方法，但是还没真正回答应该如何去打造一套强大的网络监控体系。跟网络优化一样，网络监控不是客户端可以单独完成的，它也是整个大网络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在客观上承认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网络问题会存在下面这些特点。一个是实时性，部分网络问题过时不候，可能很快就丢失现场。再有呢，就是复杂性，可能跟国家、地区、运营商、版本、系统、机型、CDN 都有关，不仅维度多，而且呢，数据量也巨大。还有就是链路很长，整个请求链条非常长，客户端故障、网络故障、服务故障都有可能。因此，所谓的网络监控并不能保证可以明确找到故障的原因，而我们目标是希望快速发现问题，尽可能拿到更多的辅助信息，协助我们更容易的排查问题。下面呢，我分别从客户端与接入层的角度出发，一起来看看哪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客户端的监控使用统一网络库的方式，你可以想想我们需要关心哪些内容。首先呢，是时延。一般我们比较关心每次请求的 DNS 时间、建联时间、首包时间、总时间等，会有类似一秒快开率、两秒快开率这些指标。还有呢，就是维度，网络类型、国家、省份、城市、运营商、系统、客户端版本、机型、请求域名等，这些维度主要用在分析问题。再有呢，就是错误， DNS 失败、连接失败、超时、返回错误码等，会有 DNS 失败率、连接失败率、网络访问的失败率这些指标。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也可以汇总出应用的网络访问大图。例如在国内，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会问有没有 WiFi， WiFi 的占比会超过 50%，这其实远远比海外高，在印度 WiFi 的占比仅仅只有 15% 左右。同样的，我们分版本、分国家、分运营商、分域名等各种各样的维度来监控我们的时延和错误这些访问指标。由于维度太多，每个维度的取值范围也很广，如果是实时计算，整个数据量会非常非常大。对于客户端的上报数据，微信可以做到分钟级别的监控报警。不过为了运算简单，我们会抛弃 UV，只计算每一分钟部分维度的 PV。 客户端监控的数据会比接入层更加丰富，因为有可能会出现部分数据还没到达接入层就已经被打回，例如运营商劫持的情况。但是接入层的数据监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主要的原因有一是实时性，客户端如果使用秒级的实时上报，对用户性能影响会比较大，服务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它会很容易可以做到秒级的监控。二是可靠性，如果出现某些网络问题，客户端的数据上报通道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客户端的数据不完全可靠。那接入层应该关心哪些数据呢？一般来说，我们会比较关心服务的入口和出口流量、服务端的处理延时、错误率等。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接入层的监控，它们都是分层的。对于实时监控来说，秒级或者分钟级别的实时监控的信息会相比少一些，例如只有访问量、错误率，没有去拆分几百上千个这样的一些维度，也没有独立访问用户数。实时监控的目的是最快速度的发现问题。对于离线监控来说，小时或者天级别的监控我们可以拓展出全部的维度来做监控，它的目的是在监控的同时可以更好的圈出问题的范围。文稿里是一个简单根据客户端、国家以及运营商维度分析的事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某一个服务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通过分域名或者错误码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原因。那在监控的同时，如何实现准确的自动化报警呢？这同样也是业界的一个难题哈。它的难度在于，如果规则过于苛刻，可能会出现漏报，如果过于宽松，那可能会出现太多的误报。业界一般存在两种报警的算法，一套是基于规则，例如失败率与历史数据相比暴涨、流量暴跌等，另一种是基于时间序列算法或者神经网络的智能化报警，使用者不需要录入任何规则，只需有足够长的历史数据就可以实现自动报警。智能化报警目前准确性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智能化基础上添加少量规则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收到一个线上的网络报警，通过接入层和客户端的监控报表也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那怎么样才能确定问题的最终原因呢？我们是否可以拿到用户完整的网络日志，甚至远程的诊断用户的网络情况？那关于网络日志和远程诊断如何快速定位网络问题，我会把它单独成篇放在专栏模块2里，再来给你讲讲这个话题。那小结一下，今天讲的是监控，监控又是监控，很多性能优化工作其实都是三分靠优化，七分靠监控。为什么监控这么重要呢？对于大公司来说，每一个项目参与人员呢，可能会成百上千人，而且大公司要的不是今天或者这个版本可以做好一些事情，而是希望保证每天每个版本都能持续保持应用高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了完善的分析和监控的平台，我们可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一些看起来高不可攀的优化工作变成人人都可以做。最后多谈两句我的感受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希望你可以看得更远，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多想想如果我能做好这件事情，怎么保证其他人不会犯错，或者让所有人都可以做得更好。今天的课后作业是，对于网络问题，你尝试过哪些监控方法？有没有令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网络故障？最终呢，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呢？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练习的 sample 是通过 PLT hook 代理 socket 相关的几个重要函数，这次还增加了一个一次性 hook 所有已经加载 library 的方法。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